情传播和感染，需要进一步加强消毒工作，紧急运送几千吨盐到平壤，用于消毒药物生产。另外，南普医疗器具厂等保健部门加紧生产温度计，等医疗器具供应全国各地。首都和其他药厂投入生产战斗，生产对预防和治疗恶性传染病有效的注射液和传统高丽药等。科研单位不断深化，进一步具体查明疫情传播途径和原因，不断补充治疗指南内容的工作，科学规定合理的发烧患者隔离期和解除隔离标准。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6点，跌617点，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3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6，跌28蚊。美团162.8，跌9.2，阿里巴巴84蚊，跌6蚊，京东集团197.8，跌咗9.05仙，政府绿债2505系报99.85，快手67.55，跌2.3，盈富基金20.1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9.34，跌2.28，中海油10.8，跌咗2.6，比亚迪股份257.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47，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94，瑞士法郎7.957，澳元5.471，加元6.104，新西兰元4.95，欧元是8.233，每百日元对港元6.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190点，跌720点。港金报169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29美元，卖出18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着葵涌警署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另外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竹园的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着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现在一带就比较挤塞。再讲一次，就是竹园的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着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方向有道路工程的，现在已经完成了，影响到现在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车多，龙尾在马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都是清理好，影响到现在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流。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

星期四，各位朋友早晨，我是梁繼昌。 大家好，我是滿足睿。 早晨，我是心花怒放强。 你的花在哪边啊？什么花啊？为什么无端都开心花？我想问啊。 应该啊。 好、嗯、开心啊。 值得开心的。 苏花怒放。 是啊，苏花。 苏花怒放。 是啊，你说苏花苏 good 咯。 苏花怒放啊。好。 是啊。是 开心的，什么每天三小时可以陪着大家。有度气温，相对湿度 57%。是啊。 来啦。 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爱好系列。 哇。 同颜色有关嘅， 冇错。 我拣定咗两首歌，我唔会编嘅。 我知道你嗰叫好色者啊嘛，你 佢嗰个颜色就系好色啊， 冇错。 就 系 话 今日有呢个古灵精怪全新版， 好啊。 She drives me crazy， 我哋 Britney Spears 嘅呢个歌曲10:17。 冇错，希望大家亦都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啦吓。咁啊，关于颜色嘅歌曲咧，希望你哋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你嘅选择是什么？ 好多啊，今朝一早已经好多留言啦，好多。咁有啲咧都有我揀到嘅，咁大家睇有冇同你選擇一樣。 正啊，大家心有靈犀啊嚇！除此之外嘅話，當然啦，最緊要嘅咧就係咧，喂，今日我哋已經放鬆咗，有好多我哋嘅抗疫措施啦。 今晚去威咯！ 我屋企家居附近有間卡拉 OK 咧，我真係見到佢咧，真係拍咗成半年烏 蠅。 我哋都為你哋俾啲掌聲，因為咧，其實捱得好辛苦，撐得好辛苦。 冇錯冇錯，希望今日開始晚晚都滿座紅啊，滿堂紅應該話， 我哋亦都 即係 重見天日。冇錯，咁做生意的朋友嘅话，都希望大家咧就继续生意兴隆啦。 系啊， 仲有就系都要赞嘅就系每一位嘅朋友，其实都紧守住自己唔同嘅岗位啦，去领导我哋咧。而家暂时譬如喺咧抗疫方面嘅话咧，几乎取得一个几好嘅成绩啦。我哋要继续落去。仲有，我觉得咧，我突然之间有一日我刷牙嗰时候咧，我先至喺度谂紧，其实我哋有冇去多谢有一班咧前线嘅员工，每一日去帮我哋嘅就系去抹干净啲地方啊，洗干净啲地方啊，即系清洁嗰啲哥哥姐姐，佢哋真系帮咗我哋有好多。好辛苦啊！半個鐘頭我見佢哋又要抹一次，佢哋亦都緊守崗位。但係似乎咧就我哋少咗一啲嘅掌聲同埋一啲嘅多謝。另外，我哋除咗話即係要繼續努力之外嘅話，咁當然啦。 亦都要聽住嘅就係我哋香港電台，好多時候都好多 防疫快訊， 防疫嘅快訊，包括嘅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強檢公告啊嚇。另外就係今日啦，要同大家要講講呢一個地方咧，就係喺觀塘安泰村嘅景泰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咧就出示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咧，就可以咧由指定嘅出口離開啦。 總之大家做多一步嚇，咁啊安全全健健康最好啦。 係啊，快出咗我哋唔使戴口罩，跟住我哋仲可以咧就去旅行。 冇錯， 好呢個下一步。 我今晚去卡拉 OK 練歌先。 冇啩？ 我自己去。 我唔相信。你係咪去先？嗱，你包我聽嗱，我嚟唱啊。 包 你系咪先 ？O K 啊， 包 个厅， 好似作得太突突，通常都系包个房嘅啫。 喂，不如揾一晚，我哋真系去嗰度唱不完，几 好 玩喎！ 就现场录咗佢， 系啊，哇，好开心啊！ 期待期待，好啦，今日咧，其实我想讲啲关于食嘢嘅嘢。其实香港人咧，好多咧，我地道嘅东西咧，头先我哋咪后都讲，有啲咧就冇咗噶啦，有啲咧仲有嘅，但系咧，我哋嘅眼光睇佢，又可能唔同外国游客啊，即系因为你去到第二度咧，你都会想试下地道佢哋地道嘅东西啦。咁有时会有惊喜嘅，但系有时会有得人惊。 系啊，咁样未惯啊， 咁样即系啦，有啲嘢你会觉得诶唔系几好食嘅。 甚至乎你会就系比较你香港啲嘢嘅，就扯咪即呢咪即系香港嘅 食多。 不过饮糖啫嘛， $2啫，呢度$4。 系啊，咁样咁咧就有一个文章咧，关于咧外国游客对于香港觉得系必食嘅东西，必食嘅吓。 好啊， 其实有啲嘢我讲，我心谂你够唔够胆食啊？咁一阵再讲啦吓。第一咧就系叉烧包呢样嘢，我觉得普普通通啦吓。叉烧包咧，酒楼嗰啲就好食啲嘅。而家另外有一种咧，就嗰啲空气嘅叉烧包咧，就两睇啦，我觉得。 有空气叉烧包好咩？ 有啊， 有 冇食过？ 有啊， 即系你喺出边嗰啲，哦，面包铺嗰啲叉烧包。 我有次喺你面前食成塊包皮拎咗出嚟，你唔記得咩？ 哦，我知道，你嗰啲係叫做叉燒餐包。 哦，係係係。 叉燒餐包同埋，如果你喺點心食嗰啲咧，就嗰只個皮係白色噶嘛。 係 啊。但係而家佢依家只應該係白色啊。 佢而家咁白色嘅茶樓，茶樓叉燒包係啦。 叉燒就係餐包就真係 都唔中意 食。O K 啊，我中意食㗎。 我細個嘅時候中意食雞包仔。 雞包仔？ 咦，你唔知咩叫雞包仔咩？ 兩隻雞包仔，一食食兩隻。 雞包仔你唔知咩？ 我中意食大包。 嗱呢啲全 你食得落咩？ 呢啲全部喺酒樓有得食噶，以前係有得食 啊， 而家大包好少啦，係啊。 但你真係冇食過雞包咩？ 雞包仔好食啊！ 點解要加仔字落嘅？不過細個 可以啊，細只啲噶嘛，一籠係三隻啊嘛。 有啲僵尸，我觉得好正。 系啦，有啲僵尸跳出嚟啊！ 系啊，跳出嚟啊！ 速速如攞凳。 系啦，冇错啦。今日包都好食嘅，不过有啲人就会觉得，诶，梗系唔食包咯，因为食饱咗咧，你基本上你叫其他点心咧就食唔落，因为呢啲大包啊、叉烧包，好似撑住你个胃咁嚟。 糯米鸡啊，系啊， 所以食落都 OK 啊。譬如可能你一只叉 烧包，四个好啲， 系啦，即系每人食少少，跟住你就咩都可以食咯。 咁好啲啦。 好， 第二样嘢鱼蛋。 鱼蛋啊，哇！ 鱼蛋系嘅，绝对系啊！我有时我会自己无端端咧，好傻噶，就会喺街边嗰度真系会吉啲鱼蛋咯。但系永远一定系食咖喱鱼蛋，因为我好中意嘅就 系 佢个劈汁， 黄色嘅， 佢个劈汁又 系 好犀利，系咪啊？又有少少唔知咩牛腩味，因为佢一定会喺隔篱嗰度会买埋牛腩，佢就会走过嚟噶嘛，啲味 好结好浓噶， 系咪？你屋企整唔到噶嘛？ 系啊， 系嘅。第三咧，即系好食嘅，不过咧要睇下嗰间嘢整得好唔好，就 系 叫烧肉， 哇，好味， 烧 肉 系 啦， 即系烧腩 仔啊，系即系烧腩仔啦。但系如果有时嗰皮已经淋淋地啊，摆耐咗啊，啲油擎擎地，嗰啲就麻麻。 但系其实我都 OK 啊， 系咪 啊？系啊， 我 中 意脆皮嘅， 唔脆都得嘅。咁你中唔中意就系饮少少芥辣啊？ 我唔中意， 我从来都唔饮芥辣。 我中意饮芥辣嘅，有啲人你有冇见过就饮糖噶？ 哦，見過乳豬啊， 係啊， 係啊， 乳豬又好食啊，砂糖。 我試過有一次咧，就真係嘅，食一個叫做即係填鴨嘅三吃，佢竟然咧就係咧，哇！一嚟嘅時候先俾塊皮你，我話你搞咩啊？咁我就話係 啊， 其實係 先 食皮先嘅，食完個皮嘅時候咧，佢真係好講究。個皮咧，佢真係俾少少嗰啲糖你飲一飲，佢就話你先食就係冇糖嘅，跟住再食有糖嘅，跟住再慢慢慢慢整，整完之後個成隻鴨揾嚟整個湯。 哇！湯啊正啦～ 撕拆咗落嚟嗰個揾嚟幫你炒三絲，好好食。 但 係 通常都唔 開心 呢啲， 唔理啦，人一世咪一世。你既然係咁嘅話，你梗係連骨你都拆埋佢啦， 碟都照埋佢。 係咪咁話？ 碟湯湯汁攞翻去再煲粥。 好啦，咁啊燒肉之後咧，第四腸粉，即係講緊大排檔嗰啲嚇， 正 係啊， 定係出唔係呢？只係大排檔嘅酒樓啊！我想問啦，呢只係酒樓應該係 嗱，我哋記得我哋有一個非常之犀利嘅fans 同我哋。 你讲过嘅，肠粉同埋粉肠系两样嘢嚟嘅。 猪肠粉 系啦，猪肠粉系啦，两样嘢。有馅嘅就 系 肠粉啊。 系。唔記得啦， 係有餡嘅就係腸粉，冇餡嘅就係豬腸粉，係 啊， 係 咪呢只應該 酒 樓？呢 只係腸粉。 粥铺都有呢啲，里 面有馅嘅。 但系我本来讲就系嗰啲大排档嗰啲咧，即系瘦瘦地 猪肠粉啦， 系啦， 好好味啊！一炸嘅芝麻甜酱辣酱。 嗱，下一个咧就系我讲话，其实游客敢唔敢食咧吓，就系蛇汤啊！ 哇，好味啊！ 蛇羹或者叫蛇羹 啊，好味。 唔好话外国人啊，有啲即系我哋香港人都未必敢食， 麻麻地 系咪先？ 系啊，我觉得有时有啲腥腥地味咯。 呢个就真系未必过中意啦。下一个我都冇乜特别咯，就系鱼粥，生滚鱼粥， 哇，好味啊！ 哇，生滚鱼粥，我谂对于佢哋嚟讲系咪会好少见啊？ 好惊啊！ 因 为 你都系 骨 嗰个做法嘅，就系将一啲生嘅鱼肉你摆落去咁样， 系啊系啊，生滚鱼粥咯， 撞熟啊！ 我觉得冇乜特别，我个人 冇 味啊， 但系好可能因为佢哋未有咁样嘅烹调方法喺你面前嗰度有啲生嘅嘢， 就 会觉 得特 别 啲 咯。 系 OK， 但系生滚鱼粥我中意饮，我中意食嘅， 我都中意。 另外就系下一个就系汤圆。 汤圆哦 ，OK， 汤圆 OK， 即系啲甜汤浸住吓， 中意 好味啊， 芝麻啊，花生啊。 咁你 觉 得代唔代表到香港嘅美食啊？汤圆算唔算 香 港嘅美食 ？OK 啦，系啊 ，OK 啦。嗱，下一个我真系觉得唔知点解会代表到香港啦，就系肉松包。 肉松包 即系包便包铺里边一扎肉松塞喺里边。 有乜？哦，出边嗰个系应该系菠萝包，菠萝包面啊？ 唔系， 里面再肉松，我冇食过 中式包，我都唔中意呢个。 冇乜特別嗬， 係啊！我請你食，我讓俾你食。 裡面嗰啲係讓咗裡面嘅就 肉 鬆 咯。你哋真係好少食喎。 我冇食 過。嗱，我有食嘅，喺麵包鋪經常會肉鬆包賣。佢有兩種，一種咧就好似呢只咁樣塞喺裏邊啦，有一種鋪喺面嘅，鋪滿肉鬆嘅。咁如果中意肉鬆嘅嗱，有啲人中意肉鬆嘅咧，就會覺得好食咯。 係啊， 你知肉鬆啦，有時我哋送粥啊， 係啊，好味啊。 我中意齋食。 我都系嘅， 系啊， 你小心啲啊，会咳死你嘅，有冇咁戳戳入个喉咙噶嘛？ 系啦， 我试过有一次我偷食猪肉松啊嘛， 点 解有人嗌住你？因为屋企人你唔俾噶嘛，佢哋买得好贵嘅，其实一个啲咩咩乜乜东洋嗰啲咧，猪 肉 干、 牛肉干全部好贵噶， 永远都要偷噶。咁跟住咧，就哇，即系搵一个 羹， 俾一羹，即刻摆落个口， 快快脆脆添啊！ 我差啲死咗啊！往生啊，嗰次。 马老师，原来佢喺童年某些时候都同你一样咁坎坷。 我成日偷嘢食。 你话你咩都冇噶嘛？ 我系乜都冇噶。 你偷江瑶柱咧，定系？ 哇！你偷江瑶柱，我偷虾米啫，边有江瑶柱？ 有啊。 我屋企冇啊。 你偷嚟就咁斋食啊？ 系 啊，虾米啊， 就咁就。 砂糖都偷食啊？ 系啊，砂糖都有，我都有。 真系有啊！ 偏糖咯。 偏糖 好大粒， 矜贵啊！ 你 好矜贵，啲有钱仔， 贫穷啲上一代， 啲有钱仔真麻烦。 讲出香港人嗰种挨苦，嗰种内劳， 含糊， 含糊仔唔明噶啦。 Oh, 个星期上昼10:29嘅啦，呢个歌咧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芝加哥乐队。 今日天气多云，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美丽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有骤雨嘅。我哋今日会有爱好系列，就系、是、一首有颜色的歌， 冇错。呜 ，Now baby please don't go。 有心水嘅就留言啦，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将会开放小型旅行团入境，首阶段未有包括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话，协会正联络日本观光协会了解情况。他说多了客人查询，业界希望香港能够包括在第二阶段的地区，并已经有准备，包括推广行程和预算价钱等。徐王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本首阶段开放游行团开放旅行团入境，需要全程有导游和指定行程。他相信第二阶段都以这个模式，如果有配额给予香港，要看日本方面的要求，香港再配合。他说上个月放宽本地游之后，至今已经有超过500间旅行社登记，截至上星期有超过400团出发，情况理想。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实施派对房间等处所可以重开。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说，当政府公布可以重开的消息后，业界已经收到很多市民查询，他希望业界可以在3个月内追到疫情前大约5-6成的生意额。林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为了今日重开，业界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员工接种疫苗和场地清洁等，必须符合当局的要求。他说业界都很担心派对房间会再出现感染群组，同时亦为了挽回市民的信心，不少业界都有采取额外的措施，例如聘请专业消毒公司进行清洁。多座大厦早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其中坚尼地城、西环村、西苑台大约270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粉岭嘉盛苑嘉耀阁大约1415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观塘安泰邨景泰楼大约2210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南韩新增超过28,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0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788万人感染，超过23800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减少3000多宗，事隔2日再次下降至30,000宗以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5点，跌668点，成交金额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1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30.4。美团是161.9，跌10.1。阿里巴巴83.4，阿里巴巴是83.35，跌了6.6。京东集团197元，跌10.4元，8.6。 盈富基金20.1跌6.4，快手67.45，跌2.4。政府綠債2505係新上市，報99.8。恒生中國企業69.22跌2.4。中海油10.82跌2.6。比亚迪股份256.8跌咗3.4。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28.56，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6，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236，歐元對美元1.04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6,238點，跌672點。港金報16,980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5.25美元，賣出1,81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竹园嘅崇华街去凤德村咧有路面障碍物，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啊，竹园嘅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对出一段封路重开，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姐，有人写信嚟闹你啊！哇，你点佢啊？ 唔好咁紧张，等我睇下先。哦，佢唔系话我点佢，佢话我点醒咗佢，佢明白晒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1-3，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啦，得。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喂，陈明熙，我第一次操作货车尾板，好紧张，好恐惧啊！听闻咧，轻则可以整亲手脚，严重嘅话会夹亲个头添啊！ 磨莉，你应该要多谢恐惧就真，因为你一定会跟足指引去操作尾板，例如安装五样安全装置。 哇，咩五样安全装置啊？乜有咁多嘅咩私分？ 哎，磨莉，睇嚟大家都系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要稳阵，使用安全装置要谨慎。我系陈明熙 ，Jocelyn。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 自己去安排。朝頭早我就會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飲下茶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車，揸車時候聽下收音機，翻屋企又睇下電視。長知識呀，不論係年紀大或者年紀細嘅，身體就要健康，所以最緊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開心好滿足㗎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27度幾溫，相對濕度 55%， 回來我們的風騷發言人。剛才的題目就是外國人眼中的香港必食的東西，好快呢我講埋文章裡面所寫的，大家看看你有沒有補充或者不同意了。他還有呢就是講這個牛腩湯，我覺得沒什麼特別啦，缽仔糕這個都 OK 的，即是老香港就會知道了，這種是以前我們小時候經常會吃的啦。 好味， 燒鵝奶， 哇好味啊， 好喜歡燒鵝奶， 最喜歡 好食和代表香港是不同的，所以大家現在再想想其實是不是代表香港呢。嗱，盆菜即系我哋有时新年啦， 系啊，呢几年最兴啦， 好兴啦，系嘛？西多士呢个我觉得好外国咯， 唔系，我觉得好诶茶餐厅， 嗯， 系啦，即系等于鸳鸯一样， 都系 真 系 好香港嘅。 甜醬啊，我嗰啲個 糖漿啊， 糖漿啊， 哇！下一個係我最摯愛炸兩， 哎呀，你又同我爭， 禮拜先食完啊， 非常之冇營養或者係叫唔健康嘅， 你唔好理啦。 但係真係好正啊，揾嚟浸落啲粥 嗰度。下一個輪到我中意食啦，下一個就係煎堆， 我唔中意 嚟食碌碌嗰啲嚇。 佢呢個有餡嘅，你中意食有餡定冇餡？ 我中意冇餡， 我都係 有餡冇餡我都唔中意。 係啦，即係空氣煎堆你 中意食。冇錯啦。另外下一個咧，我以前亦都好中意食嘅，朝頭早咧一杯奶茶加個。佢真係覺得即係缺一不可就係菠蘿包啦， 冇錯。又或者就係如果你真係再邪惡啲嘅係菠蘿 油，油 係啦，菠蘿油 好邪惡。 但係有時咧，有啲餐咧俾得太大塊啦，我食完個包仲有牛油喺度， 太大塊我嫌少，我從來冇嫌。 不如買一嚿牛油落去啊？ 做咩啫？ 係成嚿 磚啊，成磚係成 磚牛油啦，下次好唔好？ 係啊，你不如淨係食牛油咯，好唔好？ 好。 但系有啲人又咁，真系佢食嗰样嘢，其实就系为咗食另外一啲嘢。你有冇听过啲细路仔咧？诶，食薯条咧，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茄 汁，系啊，到最后尾嘅时候，就不如食茄汁啦你。 但系你唔觉得有啲嘢过咗份就唔好啦咩？牛油嗰样嘢，有啲餐厅真系大块到你唔信啊！ 你睇佢个样，佢个肚腩都系 太大 块啦，养翻嚟。 我嗱，你可以话我嘥嘅，我会食到最尾咧，剩翻可能半嚿牛油咧，我就唔食啦。 哇， 系咯，太多啦， 激死人啦！ 下一个咧就系腊肠， 哇，超味，超好味。 Yes， 腊肠系 啊，我中意食腊肠，我 中意 食腊肠， 中意噶肉嚟噶嘛， 系啊， 系啊。 另外鸡蛋仔，鸡蛋仔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好多人中意食嘅， 系啊， 甚至乎我觉得夹饼都系。 夾餅好味啊！ 夾餅我都中意。 頭先我哋 Mel 都講啦，有叫糖葱餅啊嘛， 係啊， 又係好食噶。呢啲地道美食冇曬啦，而家。下一個外國人，我覺得一定唔敢食嘅，即叫鳳爪，因為佢賣相係啦。對於某啲人嚟講，鳳爪啊、豬腳啊呢啲，佢哋嗰啲雅律地嗰啲咧，我諗佢哋有少少有啲懷疑。 會洗噶嘛？我哋只腳夠踩落地啦。 咁你食唔食？ 樣人都食鹹豬手。 咁你食唔食雞撇啦？ 我會㗎，我雞撇唔緊唔會啦。 會洗噶嘛？使乜驚？ 係啊。 咁你咁講嘅話，咁好多都係。 你咁樣講，一人一句，冇意思啊！有冇養分嘅啲嘢？ 我讓你，關你咩事啫？人哋兩個喺度討論緊。 我冇養分啊嘛，做咩啫？ 關你咩事？人哋有冇同你？有冇辣你？我無端端又走埋你。 翻埋嗰邊啦！ 攞把劍過嚟，我隔下 攞老爺篤下你，做咩啫？ 哦，再嚟啊！好，我哋下一個。 蛋撻， 哇，好味啊！ 蛋撻 好味啊！ 好味， 你中意食咩皮啊？我中意食酥皮。 我最唔中意食酥皮 啊？点解？ 我最中意食原味，我唔知点解。我唔中意酥皮咬到碎晒。 酥皮咪即系原味咯？ 系啊， 酥皮系呢只喎。 你咪酥皮咯，呢只咧。 呢只酥皮嚟噶啦。 酥皮咯。 唔系啊，我中意食嗰啲咧。 牛油。 成个框。 吓。 成个框。 要食就食呢 个。 嗰啲 系 原味。系啊。最早年系应该嗰啲先嘅。 唔系 酥皮先。 酥皮先。 但我食就食嗰啲先嘅， 你有錢制點同？ 你有錢，你住山頂， 咪係 我住山腳，我哋山腳 啦。 文章嘅作者咧，佢話有啲嘢咧，我覺得嗱，佢代表佢啫嚇，應該加埋落去，加包括有煎釀三寶，我都係嘅，煎釀三寶， 香港經典美食。 係啦，另外咧就有叫做臭豆腐，呢個你哋好似話未食過， 我唔中意食。 好彩佢加啫。另外一個，我覺得點解可以少咗佢係碗仔翅啊？ 係冇錯， 假碗仔翅同埋魚肉啊。 係啊， 碗仔翅都係。喂，其實仲有一樣嘢，我哋之前討論過㗎，雲吞麵都係香港美食嚟㗎嘛。 小食啊嘛，佢講緊街頭小食啊嘛。 哦、okay, 雲吞麵你要入雲吞麵鋪或者係咁樣啊嘛。 喂，碗仔翅真係好正。 碗仔翅你點能夠唔加？ 加魚肉喎，幾好啊！ 冇錯啊， 係啊，加少少嗰啲醋啊。 我以前读中学咧，有个梦想就系扫街。 倒落去好唔好？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 你话人哋 闹啊！ 你啱话完，你自己咪又系咁。 阿姐， 你话啲牛油，你落醋，你话又倒晒落去。 哎呀，我有一次我就 唔好太多。 我俾阿姐讲，跟住佢就佢冇搞错啊！你食醋定系食翅啊？跟住我成因为搵成度，就要佢俾个你知咪有个嘢咁啊？跟住我 尖 噶嘛， 尖不甩噶嘛。 系啦，那个尖不甩嗰个系红色噶嘛， 系 唔系系咁样尖落住？你而家食醋定食翅啊？ 好酸咯。 我是喜欢这样 的。他喜欢就没办法的 了。跟着是全碗似是红色的。 即是面都已经染红了。 没了跟着我就是这样被他闹了。他就说哇这醋啊哇不是被你吃了啦。这样。 喂以前戏院门口最多这些档口。 黄色鸡脚。 是啊红色鸡脚。 橙色鸡脚。 是啊、有孭住的有个刀仔。有个刀仔前。 橙色的墨鱼。 哎、 哇！超好味啊！ 超好味啊！仲有嗰啲冰冻菠萝咧， 系啊， 好怀念，好怀念。 仲有啲椰汁咧，嗬， 系啊， 特别好饮噶。 有块镜嗰个椰汁真系一流、 啊，有个椰树。 有块镜，人哋唔知你讲咩。通常有个推车档， 系 佢有块镜， 系写咗个椰汁机嘅， 系啊。 椰， 讲阿爷年代嗰啲。 系啊，唔好意思啊， 椰汁。 我哋呢班老嘢讲。 系啊，沙莉，沙莉， 今日好开心啊！ 阿哥，系阿哥。 网上情，当你别人误会及抹黑，在网路上边讲嘢，好多人都系唔负责任嘅。喺呢个虚拟嘅空间，你见到啲根本唔识嘅人针对你发表一啲恶意嘅中伤抹黑，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堪、好受伤、好难过呢？其实呢个世界上咩人都有，有人中意你，就会有人唔中意你。喜欢嘅人就会连你嘅缺点都觉得可爱，唔喜欢你嘅人就会连你嘅优点都讨厌，甚至攞你嘅优点嚟到造谣抹黑你。面对呢啲种种嘅误会抹黑，有负面情绪系合情合理嘅，不过又如何处理呢？第一就系面对自己，检讨自己，放过自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好好面对自己，检讨一下是非常重要。在反思过后，如果你觉得改进了，那就不要犹豫，那你自己变得更加好。检讨过后你觉得不是自己的错，那就不用多想，人家想讲什么就等他讲。第二，任何事情刚刚好就好，包括解释都是。被人误会、被人抹黑，应不应该解释呢？这个答案不是绝对的。首先要看清楚这件事的本质，它的影响层面有多少呢？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谣言呢？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误会就像平坦路上的小石子，必然存在。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那就去解释一下咯。解释完就好了，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向每一个人讲出真相。第三，换个角度想，坏事有时都挺有趣。有人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去讨论你，花他的生命去抹黑你，那表示他对你有一定的关注和了解。最后就是，虽然这样讲好像没什么新意，不过其实时间可以证实一切。就算今天有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恶意中伤你、打击你，需不需要为这样而不开心？你要相信自己，当你知道啲抹黑唔系真嘅，就交俾时间。毕竟大部分嘅人都只系因为喜欢八卦嘅心理作祟，听完讨论完，基本上就会忘记噶啦。你嘅行为、你嘅努力、你嘅成就，会话俾所有人听，你唔需要呢啲嘅谣言，你唔相信呢啲谣言，亦都唔会受呢啲谣言影响。系真嘅就系真嘅。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善良的，真相是终于会被人发掘出来。请将这些谣言抹黑掉了它。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坏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 想旅途上前行步想的笑着，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我咧揾新聞嘅時候咧，今日睇到個啱你啊，馬小強，因為咧佢叫 懶，你唔好關心我啦。 叫懶人減肥法啊，佢話坐 sofa 都可以減肥啊，咁樣。但我相信咧，嗱聽落好似好容易做，但係其實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噶，因為咧你如果有睇到嗰篇文章咧，佢嗰啲動作咧係辛苦嘅，即係坐喺 sofa 啦，跟住咧就 合、啊這個、 合十對腳啦，抬起抬起抬起抬起， 你咪教過佢做咯。你唔係叫佢坐喺 sofa， 你叫佢瞓喺度做。係 啦，又或者咧咁樣兩隻腳咧，好似人踢水咁咧，踢踢踢，係 得㗎，真係得㗎。 係啦，減肚腩 嘅。Core muscle 㗎嘛。 咁如果你平時你又中意坐喺度唔即係個人唔喐啦，咁你咪練下咯，你翻去係姑且練下咯，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個負扭化冇咁負扭咯，得唔得？ 其实我喺度思考紧咧，我已经成嚿废物咁啦。 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系你嘅健康，你又需要负责嘅、啊。尤其是系个肚腩，个肚腩系真系要搞嘅。 系、啊、 尤其是系中年人。 好似佢上次话，绑鞋带绑唔到嘛。 咪系咯， 系咪 剪脚架， 剪 唔到， 剪唔到啊， 剪唔到嘛。 系啊，我用啲高科技嚟帮手。 我知，你搵个相机影住， 我搵手机影住，然后喺个电脑个 mon 度出翻嚟，跟住剪。 我仲以为你系剪晒啲脚趾添，咁啊以后都唔使。 喂，咁真系好高科技喎。几多年啊？你呢、這个你、這個、 我研究咗好耐噶啦， 小 强 脚趾脚夹法用咗几多年啊？ 我谂都有十年八载有， 咪系咯， 系啊， 咁不如减 存在咗咁耐噶啦， 系啊， 好耐噶啦， 电话已经有，即系可以 冇咁严重嘅， 系啊， 我知道知道， 但 系 不嬲都有嘅。 咁你试下咯，你个懒人减肥法，你咪坐喺 sofa 咁踢下踢下咁样。 系啊， 嗯。 不过你要做得好多下先得咯，因为你咁做两三下，你就完咧系冇意思。 但系你日日你都会坐去睇电视噶嘛，咁点解唔利用就睇电视嗰啲时间去做啲嘢咧？ 系、 啊、 喎， 我咪 就咁嘅意思。 我有个朋友，其实佢就睇电视嘅时间，佢唔系啊，佢就系原地踏步噶。 系啊，佢讲咗啦， 系 啊，我记得啊。 或者佢话咧系要我问咗佢啦，佢话要咁样 shift 你自己嗰、那个，系 啊，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就系咁啫。系啊， 唔容易噶，因为要坚持啊，唔系做两三下，唔、 知道， 唔系都唔系做两三日。 而呢一样嘢，你只需要嘅就系你坚持，应该系咁样讲啦。你能够维持到咁样嘅咧，你会成为咗你自己嘅习惯。反而其实咁样会几好啊，因为你朝头早你一起身，或者你去睇电视嘅时候，你就会自自然然做呢个动作咯。 嗯，好， 系啊，将佢成为咗你一个习惯。 努力 ，OK， 维持廿一日就成为你嘅习惯啦。 二十一日， 你冇听过呢、這个呢样嘢咩？ 未听过。 你嗰样嘢嘅就你想将佢成为一种习惯，就坚持连续做二十一日嘅话，佢就会开始。成為你嘅習慣咯、 當然未必 exactly 嘅，總之你做耐啲就會變成你嘅習慣咯，即係未必一定有一日。 你會有一個反射嘅動作，就係、是、當你每一次你睇電視嘅時候，你就會起身就去做呢個動作咯，咁、咯。我最近都堅持咗有某啲嘅一啲嘢咧，好簡單嘅啫。每日你只需要嘅就係做少少、做少少、做少少嘅話咧，我係好見效。至於係啲咩嘢嘅話，我會喺熟女關注組同大家分享。 Very good， 好，提提大家嚇、金山發射站進行例行檢修工程。金山發射站嚇、稍後十一點鐘至十二點鐘呢個期間咧，本台 FM 95.6嘅廣播接收或者會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少少嘅啫嚇。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嚇。十一點、十二點 FM 95.6或者會受到影響。影响嘅， 好，大家请准备啦， 就有我哋嘅， 冇 错， 而家来吧， 冇错，色彩缤纷嘅吓，咁有关于嘅就系颜色嘅歌，你又拣啲咩咧？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亦提出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坚持彻底肃清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等。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正系推动取消部分对中国进口货品嘅关税。佢认为呢啲关税并不具有好高嘅战略意义，相反，关税嘅实施正系损害美国消费者同企业嘅利益。耶伦喺德国波恩同七大工业国成员国财长会面，佢话鉴于中国实际大规模嘅封城措施。 肯定會阻礙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以及流動。雖然部分壓力正是舒緩，但事態發展加劇供應鏈壓力，情況令人憂慮。他又關注中國經濟增長似乎出現放緩情況，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經濟體，經濟表現會對全球產生外溢效應，美國會密切留意，但他預期美國不會陷入經濟衰退。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0点，跌542点，成交金额5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7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6，跌27蚊；美团165蚊，跌7蚊。阿里巴巴84.1，跌5.9；京东集团199.9，跌7.5毫，8.6；盈富基金20.24，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69.8毫，跌咗1.8；快手68.5毫半，跌3；中海油10.8毫4，跌2毫4；比亚迪股份259.6，跌6毫。政府綠債2505是新上市，報99.7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英磅9.721，瑞士法郎7.963，澳元5.505，加元是6.118，新西蘭元4.978，歐元8.246，每百日元對港元6.0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6,238点，跌672点。港金报16,9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1美元，卖出1,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九龙走廊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咧有道路工程噶，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道路工程系做紧，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人朗 官嗰度啊，嗱，其实咧有啲人话 英文歌啦，肯定。 嗱呢个中文系中文歌嚟， 中文歌， 但系同一个名英文歌都有。 饿狼传说 ，no， 食狼 边有英文歌叫饿狼传说啊？ 食狼 你唔好玩啦， 你话同狼有关吗？ 食狼咯 ，Blue Moon。喂，原来咧我查翻次资料咧，原来咧 Blue Moon 咧喺外国有一啲嘅传说。 蓝月亮 系啦，嗱，第一，如果啦，呢传说嚟嘅啫吓，女仔如果望住个 Blue Moon 咧，佢会令你怀孕同埋生下怪物。 唔会啩？ 传说，传说， 乜都冇做，咪咯。 如果想生细路仔吓，喺蓝月，即系天空有蓝月呢一日咧，将个床铺棉被翻开就可以顺利怀孕。另外咧就话，如果有人喺蓝月发生期间病咧，就会喺八日内死亡。咁全部都系啲传说嚟嘅啫。 唔科学系啊 ！Blue Moon 呢一样嘢，无论系英文、中文都系咁好听嘅。 哇，好，非常之好嘅 choice。 蓝月亮， 熄灯先。 Oh my god！ 开始走先， 我一定要唔好望马小强，咪即系破坏咗个节 奏。我要遮住呢边。 本来好浪漫，本来好浪漫，一望佢掉咗真跌落嚟啊！ 原曲应该系来自安全地带， 冇错。 哇，你好嘢！ 我哋而家有黑勤哥呢一只蓝月亮。 如醉了，夜空天一分凄。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光阴逝。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知光阴逝了逝。 冧唔冧？ 冧 啊！好听啊！ 赢晒， 好听啊！ 赢 晒，我中意呢个嘅， 我醉咗啊！ 嗰种情调啊， 系啊， 嗯、 好啦，好啦，到我啦。咁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哇，头先你一出呢一只，我就觉得死啦，成手碟，但系我冇一张可以承接到， 好似赌 pair 咁。 系啊， 唔系啊，有时我哋要即系 佢摊到成手牌。出邊只、 哎、全部都係爛嘅，係啦，咁樣 咯。唔可以咁 講，就咁嘅，因為其實咧，琴日我哋一出咗呢一個嘅主題之後嘅話咧、嗯，我就喺度諗緊，其實有啲咩嘢嘅話係可以包含曬所有嘅顏色咧？ 彩虹， 冇錯、嗯、 ，Over the Rainbow， 冇誒、類似係啲咁樣嘅歌曲啦。咁、嗯、但係我又會覺得嘅就係彩虹，正如頭先咧大佬所講咧，有都好多嘅寓意嘅、嗯。大家喺希臘神話裏面嘅話，你知唔知有一個叫彩虹女神嘅？ 唔、嗯、知， 唔係七彩蝦條姐姐喎嚇，佢、嗯、叫做 Iris 。其實咧， 係啦 ，Iris 其實就係嗰、那個希臘神話裏面嘅就係彩虹女神，佢、嗯、希望咧就可以求眾神咧喺呢一個嘅彩虹嘅話，其實就係人同埋神嘅約定，佢、嗯、哋就唔再用洪水嚟去咧就係毀滅，係、哦、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咁嘅背後咧係有啲咁樣嘅意思嘅。 我淨係諗起咧彩虹橋， 彩虹橋啊嘛，係咪 有少少傷感嘅一個地方？ 彩虹橋就係一個傷感嘅地方，就係、是、人。通向神嘅一個橋梁，呢一條咧就叫做彩虹橋啦。好多時候大家就會覺得話啊，彩虹橋嘅另外一端度再同你相見啦。又或者好多嘅寵物離世嘅時候咧、嗯，大家都會係咁樣寫嘅。其實就係咁嘅意思。有冇發覺嘅就係、是、其實你間唔中，你無端端喺一個雨後有陽光嘅時候， 見到彩虹， 好開心， 好興奮 嘅，真係噶。所以我覺得其實彩虹係。好美好嘅事咯， 但係真係好少機會喎， 好少機會見到㗎，成 日見到 㗎，係啊，我記得嘅就係有一次咧，就係好奇怪地咧，有冇試過嘅就係喺嗰個你個太陽側邊度有一個彩虹圍住佢啊， 嗯， 又有一啲咁樣嘅彩虹嘅，係啦，即係等等啦，我覺得嘅就係你突然之間喺你永遠佢都係出其不意， 係啊， 但係你見到嘅話，你都係好開心嘅，係 啊，話話聲 嘅。想提醒大家嘅就係話喺我哋身邊，其實有好多轉瞬即逝但係美好嘅事物咧，應該要好好地將佢留住。今日揀嚟嘅就有呢一首嘅歌曲，來自芝麻街嗰隻青蛙同我哋唱嘅呢一首嘅歌曲《Rainbow Connection》。 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I know their wrong way and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 Somebody 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that keeps us stargazing?And what d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Something that I'm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好特别，好特别。Rainbow Connection， 我哋有青蛙先生。 系啊。人都识唱噶， 系啊，好开心、啊。 呢首歌你又好开心啊，你觉得好温柔啊， 系啊， 同埋身边你又觉得有啲美好嘅时间系嚟紧。 好啦，青蛙先生即系到马先生，马先生你啦。 你呢个马先生就系即系马鬼饭啊，系点样？ 佢叫马鬼饭咩？ 系啊 ，trouble 嘛。 佢唔系叫马咁长咩？ 佢马咁长，马咁长嘅。 当然啦，讲。 啊，系、啊，你又讲得啱。点解我要用呢把声讲嘢？好辛苦。 唔辛苦啊！我成日都用呢把声讲嘢。 我都中意嗰啲口齿喎，麦皮。系啊，我哋细个时候你有冇睇芝麻街啊？ 梗系有啦。我最中意睇嗰个 Cookie Monster。 啊，系啊，我都中意。 食 Cookie 嗰个。 系啊，我中意嚼一粒石头嗰个奥斯卡。 嗰只大雀啊 ，Big Bird， 你记唔记得大雀？ 我知 大雀 Big Bird， 你都希望。 点解你冇睇过咩？你从年芝麻街都冇睇过。 芝麻街冇，你去咩街啊？ 真啊，佢嗰 我去我呢啲唔知啲咩街。我知我佢去过，佢去开庙街。 嗱，庙街好失礼嚟啊！ 系氹大细路，唔系氹细，系氹大细路。 冇错，就系啲唔大唔细嘅细路。 多数大噶， 冇咁呢啲有啲唔 到你啦。 OK， 我拣呢首歌咧就系、是、一首诶、一个八三年嘅民歌嚟嘅，之前我都有播过。 青鸟啊， 系啦，就系、是、青鸟， 真系噶， 系青鸟。 有冇搞错啊？重逢 系啊，因为我想认认真真咁样介绍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呢一首歌。 我有只你嘅歌叫青袋，系啊，每次都 点读啊？ 所以澳门就总之就青仓， 青仓 个袋呢个字系点读啊？ 袋袋袋袋， 唔识咩？袋字下边一个 你冇学过咩？嗰句咩咩八个音嗰啲， 我唔识。 袋袋袋袋袋袋，系咁噶嘛？ 青 鸟啊，青鸟啊， 我依家拣首系青鸟，因为点解我真系想专程介绍翻嘅呢首系一个某杂志嘅搞嘅第二届民歌创作比赛冠军歌，嗰、那个杂志好似冇咗啦， 咁就讲埋啦，冇咗， 系啊，有乜所谓啫？年轻人 唔系啊，唔系系教嗰啲杂志突破 吓、 啊，突破 哦 okay, okay. 突破杂志，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呢首歌咧，佢歌词咧。因为我啲同学介绍俾我嘅，仲参加个歌唱比赛、 嗯， 学校赢输我都唔记得。 你参加歌唱比赛？ 成班啊，成班同学啊，你放心啦。 你做咩？你做咩位啊？ 我就做 啦啦队系嘛？ 做滥竽充数， 打三次，开头、中间同结尾。 是不是那些 你第时即刻做打针， 他冇可能啦，他都唔啱拍子。 咁人哋撞一撞佢啊嘛，喂，高佬，再撞一撞， 撞嗰支钉啊，定撞完啦先钉啦。系啦，呢一首歌真系成 日 得 分 零钟咋，唔好播住啊，搭半先播啦，因为费事你个清理得咁少啊。 系啊，同埋呢一首歌咧，佢讲个雀仔咧，最后嗰句歌词咧。就真系触动到我。 点啊？ 最后一句歌词、 叫咩啊？ 甩毛的雀仔仍然会飞， 毛都甩了， 但系仍然会高飞。 正经啲啦，青鸟。 估下啫。 喂，你而家叫人正经啲 啊？ 佢做马老师漂流嘅时候，成日都唔正经。你而家叫我哋正经啲。 你突然无端端就漂流浴室，我都未话你。 点啊？最后一句系咩啊？ 最后一句系青鸟依依插着。长夜远去， 佢系女人嚟嘅咩？点解叫依依？ 点 解叫青鸟？ 点解唔可以叔叔？ 青鸟 Auntie 啦， 依依 不舍个依依， 或者青鸟姑姑得唔得？ 青鸟依依， 或者青鸟弟弟得唔得？点解唔得咧？ 青鸟哥哥， 青鸟弟弟， 系啊，青鸟弟弟， 咁大件事，你青鸟弟弟啊？ 亲戚啫嘛，亲戚其实咩都得啦， 弟弟都青鸟咗啊？ 嗱呢， 嗱你唔正经，你又。 话我哋唔 系啊！问你几个问题，你都反杀啊？ 系啊，我哋问下你啫嘛，系咪？ 问咩啊？ 咪就系点解清尿弟弟咯？依依唔可以清尿叔叔，唔可以清尿弟弟咯？ 人哋填词嗰啲系咁样啊？ 清尿妹妹， 依依不舍。点解依依唔舍啊？ 清尿哥哥咁得唔得？ 系清尿哥哥得唔得？ 你又歧视我啊？而家或者清尿妈妈得唔得？ 咪就系咯。好啦，转 头翻嚟听， 听下清尿弟弟啊。OK，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表示，疫情下很多公司受创，并没有参与薪酬趋势调查，令结果未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他认为公务员薪酬调整不应只参考这个指标，亦要考虑通胀和经济情况等因素。人力资源顾问周以平指出，今次调查中高层员工薪酬的加幅惊人。他认为加薪指标不需要参考私人机构的花红和奖金，调整薪酬应该以基本薪金为基础。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近日单日确诊个案维持在200几宗至300几宗，如果个案增加，例如增至大约500-600宗，甚至过1000宗，只要大部分患者是轻症或无病征感染，相关措施亦不应再收紧。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聚焦向长者推动接种疫苗下继续复常并无问题。他又说，近日先后出现5个感染群组，分布在5个不同地区，累计大约有141宗确诊个案，同期的本地检测阳性个案近4700宗，所占比例大约是 3%。如果出現第六波疫情，只要不是涉及有很大轉變的新變種病毒，即使個案增加，重症的個案不應大幅上升。日本將會開放小型旅行團入境，首階段未有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旺美倫說，協會正聯絡日本觀光協會了解情況。他又說，多了客人查詢，業界希望香港能夠包括在第二階段的地區，並已經有準備，包括推廣行程和預算價錢等。徐旺美倫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日本首階段開放旅行團入境，需要全程有導遊和指定行程，他相信第二階段都以這個模式，如果有配額給予香港，要看日本方面的要求，香港再配合。他又說，上月放寬本地遊之後，至今已經有超過500間旅行社登記，截至上星期有超過400團出發，情況理想。聯合國警告，俄羅斯揮軍烏克蘭引發的戰爭將導致全球糧食短缺。秘書長古特雷斯說，戰爭加上價格上漲，令較貧窮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惡化。如果烏克蘭的出口未能恢復到戰爭前的水平，世界可能面臨持續幾年的饑荒。在俄烏戰爭前，全球小麥供應量大約30%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其中烏克蘭透過港口每月出口450,000噸糧食產品，被形容為世界的麵包籃。自戰爭爆發以來，各地出口量銳減，導致物價飆升。印度日前禁止小麥出口之後，價格進一步攀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03点，跌441点，成交金额6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蚊，跌23.6；美团166.9，跌5.1；阿里巴巴84.6，跌5.4；盈富基金20.3，跌4.4；京东集团200.8，跌咗6.86；恒生中国企业70.08，跌1.54；快手68.8，跌1.05；中海油10.9，跌1.8；比亚迪股份262.2，升2蚊；政府绿债2505，99.75系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81，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3，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6点，跌564点。港金报170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81美元，卖出181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啦。受影响嘅慢线而家已经解封，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CIT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是好正喎， 唔止可以开咪，仲有制作资助。 係啊 ,CIBS 真係好正㗎，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马费，申请 CIBS 係机会难得 㗎。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想要穿衫穿得靓，就要跟住我哋嘅人体黄金比例。咁究竟黄金比例系点睇呢？ 我哋嘅黄金比例，人嘅身体系一个漏斗形，即系中间系收入去嘅，咁个膊头系阔出嚟嘅，同埋可能个 pat pat 个位都系阔出嚟嘅，咁样系最好睇噶。 无论你系咩身形，最紧要拣啱比例，你都可以做 model 啊！想要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 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二台话你知， 最近考完 DSE， 对前路又有啲迷茫，又未谂到之后有啲咩打算。系咧，你有啲乜嘢计划啊？ 我想咧快啲出嚟做嘢啊，所以咧打算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睇下唔同行业有边啲咧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适合自己咯。 但系我哋呢一班完全都冇工作经验嘅，咁都可以参加？ 当然冇问题啦。只要是15至24岁，学历是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就可以经展翅清健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 有在职培训这么好，那在培训期间会不会有人可以指导我们这班职场新手的？ 培训期内，雇主就会为学员安排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的指导，给学员边学边做，完成在职培训而表现良好的话，还有机会获得雇主继续聘用。 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受聘啊，真的很吸引啊，我都很有兴趣参加。怎样可以知道多些计划的详情啊？ 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咧，阿强哥咧就嗰只青鸟咧就未播嘅， 系冇错， 诚意推荐俾大家，系咪？ 嗯， 咁啊，原因有冇咩啊？有冇补充啊？ 冇，有啦。呢个版本咧就系郑鸿昌同埋杨淑贞嘅。 几年前啊？呢个作品？ 83年， 1983年。 哇，30年咯，差40年啦。 青鸟依依， 清风。在我心里转，知你如梦似的当天，野外里曾踏过，寄傲往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诗一篇。想高飞，随缘在拼劲，如 料啊，马小强先生嘅选择。嗱，其实今日讲颜色呢一样嘢啦，颜色呢样嘢真系好特别，同埋咧，对于我哋能够清楚睇到颜色系一种福分啦。 系啊， 世界有啲人咧系 色盲， 色盲啦，又或者有啲人嚟睇唔到嘢啦，咁样颜色系的确好靓嘅。颜色同样呢个世界上咧，有时扮演一种叫保护吓、啊，对好多动物嚟讲，佢嘅颜色就系保护佢嘅一种嘅武器啦吓、啊。但系亦都有一种嘅生物咧，好犀利嘅，佢咧就系随时可以变色嘅。嗰样叫变色龙、 哦，嗯， 冇错啦，啊，咁亦都成为一首歌曲嘅 关正杰先生， 哇，呢首我好中意， 罗文嘅版本， 哇， 变色龙，亦都将佢爱嚟影射一啲社会上边啦， 哇，呢首好听， 经常随住唔同嘅环境而转变自己立场，嗰种嘅边嚟边去，我哋有呢个版本 ，Loki。 人生如命运，原是一天百变，成败又如一个转面，莫记当年。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或者有日我欲语无言，那现实何尝改变？ 带上沧桑味道嘅吓，喺都市里边咧，或者职场里边打困得耐，会唔会都有呢个心态咧？ 嗯，未必要喺一个咁嘅地方添、嗯、我觉得其实人其实都系要成为一只变色龙嘅、 嗯，我都觉得系啊， 系唔好变SICK 变色 病龙 系啦，病龙就唔好啦。 你睇唔睇到我而家系咩色啊？ 嗯。唔知道你是透明的，对于我来讲 ，transparent 系啦，transparent 好啦，到啊李婆啦， 哎呀， 李婆婆 好犀利嗱，咁我头先咧都有睇过喺 Facebook 上面咧，就有啲朋友啊，佢哋嘅一啲嘅留言嘅，竟然咧就有一位嘅朋友仔咧，我系啦，就同我就拣呢一首嘅歌曲，因为咧我系会觉得咧，黄昏当突然之间喺条街嗰度。啲街灯开始着嘅时候， 哇，好靓！ 又系另外一个 magic hour， 系啊， 冇 错， 好靓！ 大家有冇留意？ 有啊， 系啊，你个 magic hour 亦都会随住嘅就系、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有唔同，但系就系嗰一下啦。佢会话俾你听嘅就系、是、哦，朝头早已经过去啦，夜晚嚟啦。当街灯着嘅时候，你又会有一种嘅就系、是。游子要翻屋企啊！嗰種咁樣嘅感覺，你明我講咩？ 我明啊， 放工啦， 係啦，放工啦， 係啊， 拖住疲倦嘅身軀， 可能屋企咧太太煮咗飯等你翻去啊 ，yes， 小朋友等你翻去攬攬啦， 係啊， 嗰種， 所以我覺得街燈係啦，即係黃色嘅街燈係會俾你有呢種咁嘅感覺嘅，又或者就係當你啱啱識咗一個情人，你送佢翻屋企。喺黃色街燈之下， 翻屋企啦，最好有條路有幾長得幾長。 係啦，咁一路行住一條，即係係啊，照住黃色街燈嘅路。 你有冇試過送嚟送去啊？ 梗有啦， 你送佢翻去，佢又送你翻去， 啊、 送嚟送去， 来来回回， 一程一程 咁样。系啊，一定有噶， 都唔舍得走噶。 系啊，跟住又话坐下先啊，又呢样嗰样。 系啊，就算俾蚊咬，又如何咧？咁、 啊、过多三个月啊，走啦。 所以就系拣咗呢一首嘅，就系、是、叶德娴嘅《黄色街道》。 正啊！ 轻轻挽手，陪着你漫步，秋风里温情互诉，街灯散着那丝丝暖光，便你感觉到，同是这段路，挽手看风光更好，爱似未知之数，我愿探讨，黄色街灯里轻轻拥抱，情像暖光。 就黄色街灯啊，呢、這个爱系列里面出现嘅， 系啦，其实都系诶旧曲新词嚟嘅，系、啦，就系、是、其实如果原先嘅原曲嘅就是 Touch Me 啊，系 Where We Dancing， 系就系呢一只啦。 呢音乐人好犀利， 唔系你系咁要做少功课，你都知啦，听一听都知啦。请讲、 好,、啊、好，今次我出动呢一只咧，黄色潜水艇。嚟炸你哋， 系咪第一只啊？先你话 系啊，系、okay, 啊，就系、是、 Yellow Submarine 系啊。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其实一套动画嘅主题歌嚟 ？Beatles 嘅动画嘛， 系啊。哇！佢呢套动画咧，我其实好耐好耐之前睇过少少啫，已经再搵唔翻嚟睇啦。佢、呢个咧真系好 crazy 嘅，即系佢呢个创作系好好。大佬有冇睇过呢个动画？ 有睇过。 你觉得得唔得意啊？ 所有动画都得意啊！理论上，我觉得 照住四个人嚟画咁，同埋咧，因为呢个潜艇咧，佢哋要去一个地方，哇，要穿越唔同嘅海啊！咁、我觉得好好笑同埋几得意，但我已经揾唔翻再睇翻个原本嘅版本。咁、但系呢一首歌点解我会想播咧？就系、是、因为某年某月某日咧，我曾经问过两位。雅子吃黄连，黄连嘅英文系乜嘢？你记唔记得你当时点答我？ 我记得， 记得， 系啊， Yellow Lin 啊嘛，后来成为佢个名啊嘛。 哦， 系 就叫做马连连。 佢问我噶嘛，我即刻答佢 Yellow Lin 咯。 你哋两个一齐答噶。 哦， 咁佢就话哦，以后佢咪叫黄马连连，成为佢嘅花名。 好啊， 就因为 Yellow Submarine 系嘛？ 系啦， 我都唔记得啦。 系。 Lived a man who sailed to sea, and he told us of his life in the land of submarines. So we sailed on to the sun till we found a sea of green, and we lived beneath the waves in our yellow submarine. 明喜，我第一次操作货车尾板，好紧张，好恐惧啊！听闻咧，轻则可以整亲手脚，严重嘅话会夹亲个头添啊！ 磨莉，你应该要多谢恐惧就真，因为你一定会跟足指引去操作尾板，例如安装五样安全装置。 哇，咩五样安全装置啊？乜有咁多嘅咩私分？ 哎，磨莉，睇嚟大家都系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要稳阵，使用安全装置要谨慎。我系陈明喜 ，Jocelyn。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人哋话我搏命砌，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同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要练琴，风骚笑着行。 好啦，听日咧就系呢个风骚唱不完啦，咁啊亦都有不同嘅作品咧等住唱俾大家听嘅。今次咧阿马老师犀利，因为佢一早咧就话咗自己要一个人处理呢一只歌曲嘅，记唔记得？ 系啊， 好早话想唱呢个歌俾大家听。 好似系再上个礼拜佢已经话佢想唱嘅、 因为我想即系再挑战自己，再。劲啲威啲，系咪？因为咧有两位教导咧，我 冇教，阿李老师教啫， 我好， 我都系从旁听住，听住咁啊， 系啊， 咁啦， 所以佢听日就会有一个新嘅 新嘅演绎， 系咪演绎咧？都唔知系咪演绎 新嘅歌曲， 系啦，即系有歌啦，佢有上首自己嘅独唱嘅歌曲咯， 系啊， 咁啊，等待住啊，好啦，12点之后，风骚快活咧会有古灵精怪，咁啊，以前古灵精怪就讲故事为主啦，咁啊，今个礼拜开始咧就会一个新。嘅处理手法，首先咧就会带嚟一啲真人真事啦，同埋今日会有位嘉宾咧透过呢个电话同我哋分享一个佢亲身经历嘅灵体嘅故事啦。咁佢就有一位通灵师，即系佢平时嘅工作咧就系帮人哋咧去做一啲通灵嘅工作。咁一个靓女啊 ，Jessica， 会唔会好惊噶？ 嗯。 見到你個樣子又唔驚噶啦， 係啦，比起你個樣小事 小事小兒科嚇。好，先睇十二點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風騷快活。 條件即係具備條件的區在冇疫情風險的企業和居住點之間，經由企業專車實施兩點一線閉環通勤。張維又話：第二階段由六月上旬開始，根據上海全市疫情防控形勢，加快推進復工復產，持續擴大企業復工面，開放冇疫情風險區域內企業和小區之間的正常通行。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4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77点，跌466点，成交金额7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6，跌24蚊；美团166.5，跌5.5；阿里巴巴84.55，跌5.45；盈富基金20.3，跌4.4；京东集团201蚊，跌6.48仙6；恒生中国企业70蚊，跌1.62；快手系68.9，跌9.5；中海油10.9，跌1.8；比亚迪股份261.8，升6；政府绿债2505新上市报99.7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8，英磅9.717，瑞士法郎7.962，澳元5.501，加元6.12，新西蘭元4.975，歐元是8.2411，每百日元對港元6.09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1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5点，跌515点。港金报17,0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93美元，卖出1,81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陆游轩三座、柴湾南湾半岛三座、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四座、观塘通明街七号光明大楼、粉岭家福村福乐楼、九龙塘歌和老街22号、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汇丰业恩堂、鲗鱼涌海光苑一座、荃湾大屋街18号金峰阁、荃湾丽城花园2期2座、屯门富泰村寿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莫向晚担心三个月的封闭期耽误弟弟莫晓晨的学业，要求他退赛 Dreamstar 综艺节目。身为经理人的莫向晚深知这一行竞争太残酷，究竟弟弟莫晓晨肯退赛定是坚持己见呢？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古灵精怪呢个环节喺呢个时间出现咗一段时间。之前我哋都系讲一啲作出嚟嘅故事，有啲听众就话啦，不如听下真人真事啦。喺现实世界里边，某啲嘅地方，某啲嘅人，佢遇到嘅可能比故事里边嘅更恐怖。无可否认，有一啲地方基于佢本身嘅性质。出现的人他们的问题是会比较多生与死的遇到的，例如说医院，甚至有时候我们住的酒店都可能会遇到一些人的生命突然之间就在这里终止了。在未跟今天的嘉宾 Jessica 聊天之前，以下下来的故事是一些真真正正目击者在这个行业里面所见到或者听到的真人真事，发生在某一间医院，曾经有这个故事发生过。 咁咧喺1980年代啦，咁以前医院咧都未话咧全面都系冷气化嘅医院，咁咧佢呢啲病房咧有啲系仲系仍然咧系可以开到窗嘅，咁咧喺某一间嘅医院咧嘅六楼病房里边咧，咁就啱啱咧之前咧有一个咧长期嘅病患嘅病人啦，而佢系一个末期癌症嘅病人，佢住咗喺呢个病房里边咧好耐噶啦，咁咧。大家啲姑娘都好認識佢。有一日咧，我同事咧放工嘅朝頭早嗰日咧都見到佢嘅。咁咧當佢嗰日咧全日都唔覺得佢有咩異樣。到到放工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我同事就收到個電話就話啦：A 同 A 病人咧就跳樓喺窗嗰度咧跳樓自殺死咗咁樣啦。呢件事之後咧，大家都好唔開心。咁去咗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之前咧係 A 病人瞓嗰張牀咧就收咗一個 case， 就係咧入嚟咧做一個嘅 中型的手術啦。那天他做完手術之後呢都沒什麼特別，到了晚上呢有一個姑娘呢就要替曬咧幾個病房咧嘅同事咧，即係姑娘咧係食宵夜嘅。咁咧點知咧到咧佢替緊呢個姑娘咧就去替呢一層嘅六樓嘅病房咧嘅姑娘食飯嘅時候咧，即係食宵夜嘅時候咧，就發現咧點解咧呢個嘅嗰張牀嘅即係 A 張之前 A 病人瞓嗰張牀嘅病人唔見咗喎。咁原來咧，後屘咧，啲病人咧就喺度尖叫大嗌啦。原來咧就發現咧有個病有阿 B 病人，即係瞓咗喺阿 A 病人之前嗰張牀嗰個病人咧，嗰度咧佢自己咧就開咗窗擒咗佢出去咧，就個人咧半天吊喎。啲人咧就大為緊張又嗌啦，跟住咧姑娘咧就走去咧拉住佢喎，幾個姑娘夾。埋拉住呢個病人，叫佢唔好落嚟啦。咁點知咧，後屘咧有個其中咧一個嘅工友阿叔咧，就見到呢件事，就即刻咧走去咧就參與埋一份咧，就幫手拉翻呢個病人上嚟。咁嗰時咧，佢咧當然咧佢個力咧係非常之大啊，帶到幾個姑娘啊同埋工友啊嗰啲人都拉唔住佢。咁跟住咧，後屘咧，佢咧連咧啲床單咧都可以揈到上去七樓喎、哦。咁佢當時嘅氣力真係好大。跟住呢個病人咧，把聲咧就同平時嘅同阿 B 病人咧把聲係唔同。跟住咧，佢突然之間咧就對住呢個阿叔勵住佢就問佢：你做乜拉住我？你知唔知我係邊個？跟住呢個工友阿叔咧就話啦：我梗係知道你係邊個啦。你是 A 病人嘛，跟住之後呢，跟住呢，這個 B 病人就跟他說，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你還要拉住我？跟住後來呢，之後呢，這件事呢，後來呢，就怎知呢，最終大家呢，都將這個病人呢，B 病人都救回到他，咁然後呢，就將他呢，送回去呢，他原先那個病房的醫院裡面啦，咁這個病人咧就之後咧，佢咧都冇事嘅，咁就醒翻曬冇事，完全唔知自己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咧，自此咧嗰一個咧夜晚替間嗰個姑娘咧就驚得滯，佢就咧即刻辭咗職。而呢個阿叔咧以前咧本身咧佢呢個工友阿叔咧本身就好中意打賭錢啊，去澳門賭錢嘅。之後咧，佢本來咧就係有啲運氣啊，即係都會贏下錢啊，即係咁樣好好彩。自從咧佢發生咗呢一單嘢之後咧，佢咧就嗰十年裏邊咧就行足衰運行得好緊要。而跟住咧，啲法科師傅咧都話佢咧係因為咧有鬼纏身啦咁樣。咁後屘咧用咗十年嘅時間咧，佢先至咧將成個人咧就開始咧個運氣係好翻咯。咁後屘咧喺呢個病房裏邊咧，都不時咧係有一兩個後屘有一兩個病人咧，都係因為咁樣咧而自殺輕生嘅。 好啦，頭先嘅故事就講到咧，喺呢個醫院裏邊咧，曾經有一個病人瞓過嗰張牀，而嗰張牀上一個病人咧係輕生咗嘅。咁後來就發生佢自己似乎咧就係俾靈體上身啦，然之後有個阿叔救咗佢，幫手掹翻落嚟咧，個阿叔咧都跟住咧俾鬼纏身十年，運氣不得好轉嚇。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同阿 Jessica 傾偈先。我哋今日嘅嘉賓通靈師阿 Jessica， hello Jessica， hello， 首先多謝你先嚇。咁啊 Jessica 咧就平時咧都幫好多人咧，即係接通，即係唔係天地線啦，即係話陽間同埋一啲嘅靈體，希望將佢哋嘅溝通咧。是能够达得到，可以大家有啲咩问题问得到可系嘛？嗱，咁啊，头先个古仔咧，我都想喺今日未由阿 Jessica 讲嗰个本来想讲嘅故事之前咧，我想问下，听完个古仔你有咩感觉啊？嗱，即系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嘅烟从业员讲翻曾经发生喺八十年代某一间医院嘅古仔啦。如果作为一个我唔系好唔系你哋个行咧，第一，同埋我唔系好认识所谓灵体嘅嗰种想法嘅人咧，我就会谂，哇，喺其实任何人都会即系。見到人哋有即係跳樓都會救啦，係咪？但係原來救完之後咧，係會俾嗰個靈體咧係遷怒於我哋嘅喎。咁其實你點睇啊？聽完之後，你覺得會唔會又或者你成日接觸咧，會唔會撞到呢啲所謂叫惡鬼啊？ 惡鬼是有的。咁但係其睇返頭先醫院嗰、那個嗰件事啦，咁當然人係要救啦。但係其實有樣嘢可以避免，就係其實唔需要同個靈體去做交集咯。 嗯，點樣唔做交集啊？ 其實唔需要同佢對話。 哦，唔需要對話。 係啊，係因為你同個靈體有交集嘅時候，其實佢就好易去跟咗嚟咯。 哦，係㗎。 直到之後嗰、那個阿叔就有呢個運氣差啊，呢啲問題。 咁即係我哋其實當睇唔到、聽唔到，佢問我哋嘢，我唔睬佢咁啊。 係最好保護自己嘅方法係當睇唔到 ，ignore 佢係最好。 哦，係啊，即係我哋一搭嘴就可能跟住就會有引嚟後話噶咯，係咪啊？可唔可以咁？ 係啊，即係譬如我去你頭先所講啦，搭通呢個天地線啦，同靈體溝通啦，我自己都要有一定程度去保護自己先嘅，因為確實有啲靈體係會過嚟襲擊我啊咁樣樣。 咦？咁其實你嗱、你咁講咪啲矛盾啦？你話最好唔好同佢哋搭嘴啊，當睇唔到佢哋、但你日日都做緊呢一樣嘢喎。 係啊，咁但係因為我有嗰個能力去同佢哋溝通，而我可以保護自己，同埋我可以送走佢哋。即係呢個我係要做嘅嘢，咁我當然自己要保護自己。即係好似消防員你去救火，你有受過 training， 你有一個 工具啊咁， 工具係啊。咁一般人就真係唔好去接觸佢哋，呢個係最好嘅。 好嗱，其實咧 ，Jessica 咧，我哋較早之前，我諗都成幾個月前啦，可同你傾過一次偈嘅。咁啊 ，Jessica 咧好快咁講講啦，佢就由好細個開始咧，發覺自己咧睇到啲我哋常日睇唔到嘅嘢。如果以呢個坊間嘅形容咧，就係陰陽眼啦嚇。咁啊睇到一啲据称是灵体的东西啦，咁样咁而后来好像去到不知几时，你就开始想啊，不如呢样嘢我嚟帮人啦，咁样系嘛？不如 Jessica，你如果上次大家冇听嘅，你可唔可以轻轻我哋简略少少讲下你嘅而家嘅工作嗰个入行嗰个经过，或者你做啲咩？ 哦，好啊，远喺十几年前，其实自己都去寻求一啲协助啦，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除咗俾鬼搞之外，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多啲去保护自己，或者甚至帮佢哋啦。咁跟住后屘就发现，原来自己系有一个能力去开一个叫光明门，去将灵体送去投胎嘅。 嗯， 咁就喺2016年就我就成立咗自己一个网页啦，一个专业叫做灵交流啦。咁就係去接一啲唔同嘅案件啦，有啲人係俾鬼搞嘅，咁我就会去同个灵体溝通，係叫佢送走佢。 淨係得你自己一个人去进行呢个工作呀？ 係呀，冇错冇错，灵交流都係淨係得我自己一个人。 驚唔驚㗎？其实你即係一个吓女仔咁样，其实女仔好似咧唔知啦，我并无贬义啊，即系女仔好似惊怕呢啲嘢多啲噶嘛。但系你咧就一个人咧去负起呢个我电影里边见到嗰啲赶鬼大师嗰啲工作吓。 我又唔使作起坛作法嗰啲，即系唔系好似你哋电影所见到林正英嗰啲，要 即系唔系咁戏剧化嘅， 系啦，唔使咁样。咁我都係用宇宙能量，所有都係遙佢進行先啦。咁同埋由細到大見得多，同埋自己有呢個使命嘅時候，其實已經唔需要去害怕啦，因為鬼未做鬼之前都係人嚟㗎嘛。 OK， 我想問下咧 ，Jessica， 你睇到啦，咁我哋睇唔到啦。我想問下你咧，其實基本上我哋日常咧喺日光底下，喺任何譬如辦公室又好，最繁盛嘅街道都好，其實係咪都有存在㗎？ 系啊， 只系我哋睇唔到啫，系 日头定夜晚嘅， 即系基本上人哋话鬼夜晚出，其实呢个系一个可能系唔系好正确嘅想法嚟嘅，即系其实日头都有嘅。 系啊， 咁其实佢哋唔系应该惊日光嘅咩？或者惊人嘅咩？即系人有阳气噶嘛？点解会出现喺大街大巷啊，或者日光下嘅？ 其实鬼都系一个众生啦，我哋所讲。咁其实大家都系处于同一个空间嘅时候，其实冇话边个应该喺边度。所以其实他们存在其实不是一个 很奇特或者一个问题或者是咯。 会不会有些地方呢会不会有些地方呢是特别多，例如酒店，例如医院，例如坟场，就是这些呢，就是生与死交界的地方会不会多一点 的？最多鬼的地方反而是医院的，因为医院真的很多生死交界 的情况出现。反而坟场是很平和的。 吓，点解啊？坟场是他们的集中地嚟嘅，反为那个平和。 是啊，因为正常嚟讲，一个先人咧过身，他落葬嗰一刻咧，佢个灵魂就走噶啦，他就自己会走去等投胎噶啦。 哦，即系反为唔会喺坟场嗰度，唔会喺坟场嗰度停留嘅。 明白。好啦，嗱，今日咧本嚟咧 Jessica 有个古仔嘅，咁我而家咧就马上入正题啦。咁啊，由阿 Jessica 交代翻，呢个都系你工作上遇到过嘅一个故仔，系咪咁啊？ 是啊是啊，这个是几个月前做过的一个 case 啦。咁事完就是个事主呢是一个女士啦。咁佢就同屋企人呢就揸车。咁揸车嗰个是佢个仔嚟嘅。大概廿零岁嘅个仔啦。咁个车里面有四个人定三个人我唔记得了。因为个事主是坐后面嘅。咁一条大直路，佢哋揸架车人车，一条大直路完全冇任何阻挡嘅情况之下，架车突然间失控自炒。 个仔但个仔嘅驾驶经验或者系等等系应该冇问题嘅，即系唔会系啲比较鲁莽嘅司机，系咪？唔会， 唔会有正常，因为一条直路，唔系话揸得快啦，咁同埋即系冇病啊，冇食过药啊，冇饮酒咁样嘅。咁就佢揸车突然间自炒，系架车炒到系四轮朝天嘅。 哇！ 咁系啊，佢哋即系佢哋都觉得好匪夷所思，点解会咁样炒咧？ 但问翻个仔，个仔有冇讲啲乜嘢？即系你点解当时你会？ 我唔知做乜嘢事。 唔知做咩， 系啊，突然间失控咁样样。咁佢哋当然有去医院即系 check 一 check 啦，有冇事，有冇撞亲啊？咁大家都系一啲轻微嘅扭亲或者撞亲，就冇特别大问题。咁通常遇到呢啲事情都有人会去即系求神问卜啊，会唔会系 点解咧 撞鬼咧咁样？咁所以就女事主就透过朋友介绍就揾我去睇啦咁。咁开初就係睇个仔仔先，因为仔仔揸车嘛。咁我睇到仔仔嘅时候呢，就见到佢嘅车里面係有一个灵体存在，但係就唔係跟住呢个仔仔，但係跟住第二个人。咁就一路揾啦，究竟係车里面边一个人俾鬼跟呢？咁就正正係揾我嗰个女士。 即係你见到佢车里面已经一路坐住咗另一个灵体，而呢个灵体似乎呢係跟住车里面有一个人，但係就唔係跟住司机。 冇错，系啦，咁咁嗰个女士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会有鬼跟嘅咧？咁， 但你能唔能够同嗰个灵体问一问佢？呢其实点解仲跟住啲家人啊？你有冇问佢啊？ 会啊会啊会啊！咁我送即系佢哋决定揾我送走灵体嘅时候，我就会同个灵体接触啦。咁我就会问佢：你喺边度嚟噶？点解你会跟住啊？跟咗几耐？咁呢三个问题基本上都系一定会问嘅。 咁佢答案咧？ 之下系啦，一问之下咧，佢就好坚持。那个男灵体系一个三十几岁嘅男人嚟嘅。咁佢就坚持我，佢就话我系呢个女人嘅仔。咁我就话吓仔，我话佢你咁大个，点会系佢个仔啊？咁我一路都有同佢有少少争拗嘅。我话你唔好讲大话啦，你话个真相俾我听啦。其实你都走啦，你话俾我听点解你跟住佢啦？咁佢就坚持，佢就话我系佢个仔。我要多谢妈妈，因为妈妈呢有同我立过牌位嘅，我走㗎喇，我嚟多谢妈妈，但我突然间呢嚟到呢就走唔到。咁所以就要做一啲嘢呢去令到佢哋知道我喺度。咁就搵人帮佢咁样。 明白。即係其实佢令到嗰个车祸唔係想害佢哋，即係想俾佢知道有个咁嘅事，有个咁嘅人喺度嘅。OK， 明白。 对呀。咁 有冇问翻个妈妈有冇一个咁嘅仔啊？曾经以前有冇试过 啊？系啦，咁我就送走佢之前，我就 hold 一 hold 先，我就想问翻个事主，我话喂，佢话佢系你个仔，但系你其实佢唔系好大年纪啫嘛，咁有个三十几岁嘅仔，我又觉得好 奇 怪。系啊，咁我就引证翻啦，我就问下佢，我话佢话系你个仔，佢话有立牌位俾佢添噶咁。跟住佢先讲过，系啊，其实三十几年前佢真系做过堕胎手术，而做完之后佢真系走去做嗰啲复健嗰啲，就有个牌位俾嗰、那个婴灵。咁到若干时候咧，那个婴灵真系够期，佢可以投胎啦。咁佢嗰个在投胎之前咧，佢就想翻翻去多谢妈妈。但因为做灵体咧，佢嗰个力其实唔大嘅，佢可以做到一样嘢，或者去咗个地方咧，佢已经用咗好多力了。所以去到多谢妈妈嘅时候咧，多谢完佢走唔到啦。 哦，所以就唯一出此下策，希望大家帮帮佢，就揾到你啦。 系。 明白吓。 好嗱，今日嘅呢一个古灵精怪咧，就 Jessica 带嚟呢个故事啦。咁亦都多谢晒先。咁希望咧你继续咧用你嘅力量咧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嘅，我唔可以话人啦吓，即系有需要嘅任何嘢都好啦，吓众生都好啦。好，多谢晒 Jessica， 多谢晒，我哋再倾好冇？唔该晒，拜拜。古灵精怪到咗呢个十二点二十九分嘅啦，咁啊，并非一个精密科学吓，咁亦都系当古仔咁听下大家。其实咧，相信咧呢一样嘢咧都存在喺我哋人类社会好耐嘅，即系听灵异故事啊， 系啊， 匪夷所思嘅嘢啊，咁样都系带住一啲当听古仔啦，系 敬畏之心去听。 我会中意阿 Jessica 佢讲一句说话，佢就话其实佢哋系成为灵体之前嘅话，佢都系人嚟嘅，系啦。咁我谂好可能真系有时只不过系需要一啲嘅帮手，咁所以先至会用呢个咁嘅形式去同你沟通 嘅 啫。 系啊，好似迷路嘅小朋友咁样样，搵人带翻佢嚟行就得啦。 冇错。不过关于呢个婴灵咧，好多时都听古仔都听。听过好多吓，即系生命毕竟系一个好珍贵嘅，所以小心啲处理好多嘢吓。好，十二点二十九分啦，廿九度气温都系比较热嘅，今天吓，相对湿度49%。翻嚟我哋今日最后半小时有呢个即安剧， 冇错。咁之后嘅话咧，就希望大家，我哋都会有啲嘢同大家讲下啦。 冇错冇错，都有其他嘅话题嘅， 即系其他话题嘅。 Thank you， 好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东风啊，展望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有骤雨，而家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日本將會開放小型旅行團入境，首階段未有包括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說，協會正聯絡日本觀光協會了解情況。他又說多了客人查詢，業界希望香港能夠包括在第二階段的地區，並已經有準備，包括推廣行程和預算價錢等。徐王美倫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日本首階段開放旅行團入境，需要全程有導遊和指定行程。他相信第二階段都以這個模式，如果有配額給香港，要看日本方面的要求，香港再配合。他說上月放寬本地遊之後，至今已經有超過500間旅行社登記，截至上星期有超過400團出發，情況理想。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實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近日單日確診個案維持在200多宗至300多宗，如果個案增加，例如增至大約500-600宗，甚至過千宗，只要大部分患者是輕症或沒有病徵感染，相關措施亦不應再收緊。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聚焦向長者推動接種疫苗下繼續復常並沒有問題。他又說，近日先後出現5個感染群組，分別在5個不同地區，累計大約有141宗確診個案，同期的本地檢測陽性個案近4700宗，所佔比例大約是 3%。 如果出現第六波疫情，只要不是涉及有很大轉變的新變種病毒，即使個案增加，重症的個案不應大幅上升。華員會會長李葵燕說，疫情下很多公司受創，並沒有參與薪酬趨勢調查，令結果未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他認為公務員薪酬調整不應只參考這個指標，亦要考慮通脹和經濟情況等因素。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指出，今次調查中高層員工薪酬的加幅驚人，他認為加薪指標不需要參考私人機構的花紅和獎金，調整薪酬應該以基本薪金為基礎。上海市政府計劃分兩個階段爭取企業早日實現全面復工復產。副市長張維在市疫情防控工作記者會說，第一階段是在5月底之前， 企業主要採取閉環或半閉環運行，管理方式包括封閉生產營運、非生產性企業關鍵崗位的小部分員工，在符合防疫規定的前提下，點對點返回崗位封閉工作不超過一星期，再點對點返回社區，並會實行氣泡式管理，即是具備條件的區在沒有疫情風險的企業和居住點之間，經由企業專車實施兩點一線閉環通勤。張維又說，第二階段由6月上旬開始，根據上海全市疫情防控形勢，加快推進復工復產，持續擴大企業復工面，開放沒有疫情風險區域內企業和小區之間的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9点，跌464点，成交金额7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4，跌24.2；美团166.5，跌5.5。阿里巴巴84.55，跌5.45；盈富基金20.3，跌4.4；京东集团201.4，跌6.086；恒生中国企业70.04，跌咗1.58；快手68.95，跌9；中海油10.9，跌1.8；比亚迪股份262.0，跌系升咗0.8。政府綠債2505新上市報99.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28.94，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3，人民幣6.761，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2点，跌488点。港金报170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01美元，卖出181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嗌乜嘢啊？嗌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正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转挨住张 sofa 啫。 唉，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有想嗌老公度扮嗲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就算冇机会去唱歌。我一定可以寫到歌噶嘛！我係一個即歌手，係等待係正常嘅。我哋呢一行好多都係被動嘅，但係我至少可以寫歌俾人啦、啊。我個人就唔係好 outgoing 嘅，咁所以都需要少少勇氣嘅。寫完歌就要去可能去敲下門或者問同個歌手，你有冇興趣聽？ 我係林奕康，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逢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好心情經理人。 四位成員。拥有同一个创作音乐的梦，用最适当音符让乐迷抒发不同情感。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最强四人组合音乐特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系泰健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搭八啦，翻嚟我哋丰收快活人咧，马上话俾大家听咧，职业安全的重要性。 冇错，每逢礼拜四咧都会有呢个职安剧嘅推出噶吓，一阵间翻嚟嘅话，同大家倾倾另外嘅话题。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妹，做乜嘢电话响咁耐你唔听啊？妹，喂， 吓、 啊，喂， 咩话？ 哎呀，唔使你听啦，我自己听啦。喂，丰收果栏，系知道，冇问题冇问题。啲货翻嚟，我即刻通知你啊。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拜拜。阿妹，啲客又追啲货啦，司机啲货几时到啊？ 啊，差唔多到噶啦。 吓、啊，你又知？喂，话时话，今日点解你会咁早落嚟铺头嘅？通常呢个时间你都未起身，未肯离开你张床噶噃。 唉，落嚟帮你手啊嘛！ 帮我手，有电话你又唔听，有客买嘢你又唔理，有货要订你又唔做，咁都叫帮紧我手啊？哦、真唔该晒你喎！啊，头先我讲紧啲咩啊？啊，系啊，打俾司机追货啊！ 唔使啦，司机架车到咗啦。 喂，成朝等你啲货啊！早知你会咁迟，我自己啊搵人揸车过嚟自己拎啦。 Hello， 斯芬。 喂 ，Hello Jocelyn， 唔好意思啊，要你嚟等。 咦，斯芬，点解系你嚟送货嘅？ 家姐啊，由五月开始，逢星期二、四都系斯芬负责送货噶啦。 系咩？ 系啊，等阿 爸可以唞下啊嘛。 咁乖仔啊？ 都应该嘅。啊，我即刻落啲货俾你哋先。 斯芬，见你咁孝顺，我帮你手一齐落货啊。 你帮手啊？你识操作嗰块货车尾板咩？ 我未试过噶，不过我谂都系揿几个掣嘅啫，唔难噶。 阿 Joycelyn， 你咁谂啊错啦。 吓、啊，我错啲咩啊？ 你知唔知耐唔耐咧，就有一啲因为疏忽操作货车尾板而引致嘅意外咧？嗱，轻则啊夹伤手脚咁啦，严重嘅会夹伤工友个头噶，可能命都冇啊！ 哇，有冇咁严重啊？ 梗系有啦，除咗夹伤之外啊，工友喺尾板上面做嘢嘅时候，更加要特别留心噶。如果喺上面跣脚跌咗落地面嘅话，就好容易受伤噶啦。 哦，系啊，我又冇谂过用货车尾板上落货都有咁大嘅学问噶、啊。 嗱，你上劳工处嘅网页有好多关于咧操作货车尾板嘅资料睇嘅，啊，例如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嘅安全指引咁啊。 等我都即刻上网揾嚟睇下先。 咦，系阿妹，你几时变得咁好学噶？对货车尾板安全都咁有兴趣嘅？ 家姐啊，学多啲嘢唔好咩？ 你上网啊可以睇到噶啦，里面讲明噶，身为货车拥有人同埋负责装卸又或者系检查货物嘅东主、雇主必须就住货车尾板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使用尾板嘅工友亦都必须跟足指引去操作噶。 呢度话咧，尾板货车要安装五样嘅安全装置，包括双手控制装置、视听信号装置、上锁装置、 脚部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每样安全装置有咩作用噶？ 不如首先讲咗双手控制装置先啦。嗱，个装置咧需要有两个按钮嘅。如果松开咗其中一个，又或者两个按钮嘅时候咧，尾板就会即时停止运作噶啦。而两个按钮嘅边缘咧，就需要相距至少260毫米。仲有啊，要将双手控制装置安装喺佢嘅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嘅位置。 咁装咗呢一个双手控制装置，对工友有冇咩保障噶？ 嗱，阿妹，你试下谂下，当你双手都放咗喺个装置上面嘅时候，你嘅身体就唔会离开安全范围啦。就算你想伸个头入去车斗入面睇清楚都好，都会俾自己对手限制住噶。而当你松开只手，伸个头入去车斗里面嘅时候咧，车嘅尾板咧又会马上停止运作，咁样就可以确保你自己唔会啊俾尾板夹亲啦。 系，家姐。估唔到咧，平时我同你好似沟通唔到咁，但系咧头先听你讲完咧，我竟然即刻明白晒啊！ 你即系赞紧我啊？ 吓，我系想赞自己嘅理解能力高咋。咁嗰个视听信号装置系咩嚟噶？ 嗱，视听信号装置咧，就即系例如蜂鸣器啊，同埋闪灯啊嗰啲嘅装置啦。嗱，系用声音同埋灯光咧，去提醒工友注意尾板咧，就喺操作之中。嗱，好似我喺架车嗰度装咗呢两个装置啊，即刻就提高咗附近工友嘅警觉性，就可以有效减低佢哋被夹伤嘅机会啦。 哦，用声音同灯光去提醒工友，咁我谂我估到嗰个上锁装置有咩用啦。 你估到咁叻，咁啊讲嚟听下。 上锁装置系唔系当块尾板收起之后，就将佢好好锁实，咁就可以防止尾板意外咁打开而击中附近嘅工友咧？ 好叻喎，你中晒喎！ 咁五样安全装置，剩翻最后两样，就系脚部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我睇到啲网上资料话咧，脚部防护装置系用嚟防止任何人喺尾板上升嘅时候，脚部被尾板同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 咁最后嘅咧就系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啦，听个名都应该估到佢嘅作用啦啩。嗱，呢一个嘅系统咧就可以令到个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咧都系喺均速缓慢咁样进行嘅，避免佢开合嘅时候会时快时慢，甚至乎合板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加快，咁就可以减低意外发生啦。 估唔到原来操作货车尾板都有咁多嘢要注意。吓，等我仲以为揿几个掣就搞掂添。 诶，你又唔系做开呢行，唔识有咩出奇啊？啊，喂，都倾咗好耐咯，我即刻落埋啲货俾你哋先。喂，我知道你哋要送货俾一客噶，喂，好快搞掂啊，好快搞掂。 唔使急啊，唔赶，最紧要安全。 啊，阿妹，私分落货你都帮唔到手噶啦，不如趁有时间帮我个对面街买个两餸饭俾我啦，唔好喺度浪费时间啊。喂喂，阿妹呢？喂，又走咗去边啊？唉， 操作货车尾板要稳阵，使用安全装置要谨慎。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似有个阴影，走两步。 那悠悠月光照着睡，慢慢那个影陷入昏睡，哈哈哈，才想起有梦可寄居，凭我的大胆念头重获内心自由。 多谢恐惧日结束今个礼拜嘅即安剧啦，咁样我哋都而家其实喺咪后咧，即系当播紧剧嘅时候，都为紧听日嗰个节目喺度谂紧，系啦，喺度选择紧，亦都多谢一位叫咪咪咪咪捞咧， 好嘢， 好犀利啊， 系啦，新加入填词界嘅听众朋友们写咗一首词嚟，来自呢个 Sam 虚嘅一只歌曲吓，咁啊睇下听日定下个礼拜定听安排几时唱啦，咁嘅样。 你哋都要继续努力啊，俾多啲词我哋啊，因为暂时嚟讲嘅话，我哋嘅御用填词人咧就得阿发发啦，得个拉斯。同埋嘅就，我成日都想讲呢个名噶嘛，我以为系嗰啲避孕套嗰啲名，所以我成日都好惊。一讲完之后，个心跳跳。同埋咧就有咪咪嘅新加入啊吓， 多谢 你嘅加 盟。我都尝试自己有时咧，唔好净系即系好似净系唱人哋嗰啲，咁自己都写啲嘅。 你又得咯， 我写紧，我写紧一只咧叫《怎么抵得你》啊。 哇！ 怎么抵得你啊？ 系啊。 怎么抵得你？ 系啦系啦，佢我 识唔识啊？ 唱 几句，怎么舍得你啊？ 我唱几句俾你听啊。 嗯。 长嘅脸、啊、我唔系唱阿边个吓。 哦，我知道。好多人唱，哦、我知道你。 长嘅脸，为人傻得很， 嗯、 做乜鬼？既蠢还天真，一对眼冇一天醒瞓，长条的鼻路像条藤。 诶、欸，好似我哋一个朋友， 好有深度啊！ 系 啊, 啊， 但 系 我只系填咗咁多啫，未填到落去。 系啊， 咁我填到落去住咧，就啲嘢零咁塞住咗咧， 就似割笔， 就唔系塞啫。 我又唔会割笔嘅，我会继续谂，我点 系啊？ 我唔会放弃。 我以前写信临尾真系就似割笔啊！你有冇写过？ 唔系略笔， 写信俾人 割笔啊？剔晒边一个割啊？唔系略笔， 或者就似收笔咯。 系啊， 即系咁 个字嘅读音啊！ 我 以前研究一下，话翻俾你听。 咁我哋喺货仓里边咧，仲有好几首词嘅。 货仓里边 系啊， 柜桶啦， 系啊，货仓里边 又未至于。 包括有一首叫《肥了的他》， 肥了 即系来自遥远的他。扬牙锐斗巴打佢嘅下巴， 喂呢啲咁暴力， 我唱，听日我唱， 唔好啊， 声沙。 但此刻的他终于可知道 ，O K 啊， 佢实人定胜天，心中冇怕， 就咁嘅， 好正、啊， 系啦，咪希望我哋听日咧就即系再唱埋呢一个礼拜之后咧，我哋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搞翻一个就第一个选举咧？ 梗系要啦， 颁奖典礼啦， 好啊， 系嘛、嗯，即系用我哋嗰啲歌嚟去角逐下咧，即系睇下大家即系可以俾翻啲分数我哋，因为我觉得咁唱完之后咧，水过鸭背咧，我都 冇 晒， 系冇错， 哦，我哋都可以考虑名目一啲咧唔同嘅奖啦， 好啊， 系啊，等大家可以嚟一个选举， 歌词奖有冇啊？ 歌词奖梗系有啦， 即系奖励翻啲填得好嗰啲 系啊。 其实呢一首写得几好噶，佢最尾一句就系、是、肥了的他心中要说粗话，似是像要说。点解烧喇叭？即系点解你唱呢、這个？ 呢、這个边位填噶？ 呢个系咪就系杜拉格斯？ 系啊，杜拉格斯好 正，即系你唱 到 喇叭，喇叭都烧埋咯。 系啊，我知啊，正啊，正啊！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啦，可以填啲词俾我哋，系 好啊， 我哋都可以努力去唱啊。点啊？呢首歌你练成点啊？ 啊，犀利咯！ 嗯， 我净系练嗰个第一个字。 嗯。 仓我已经练咗好耐啦，琴日老师 用咗一个新嘅练即诶练嘅方法， 练粒仓都练好耐。 佢因为第一粒音， 你粒咩仓系练咁耐嘅？ 佢唔想走音啊嘛。 系啊，佢就教我嗰、那个仓字。 沧海日， 冇错，系啊。 练咗几耐啊？琴日 有时间就练。 点解你要揞住个心口讲？ 佢心脏有事， 哦、即系一入仓佢就 仓下仓下。 系啊，即系我发觉咧，我始终咧，譬如话咁样面对你哋咧，我唔敢仗嘅、 嗯。 但系去到听日，譬如话十二点钟咧，我就够胆噶啦。唔、 嗯、 知点解咧？ 有问过佢嘅心路历程嘅，佢就话其实一路练嘅时候，其实系好纠结嘅， 系 啊，永远都好惊嘅。但系去到就死死啦咁样，跟住佢就会冲出去又冇嘢。 特别上个星期啊，大佬无啦啦走入嚟。 哦，你练紧歌， 系啊， 我入嚟听下， 听下，哇，我真系几惊。后来你走出去之后咧，我就话俾咗你听，我好惊。 我知啊，我之后同佢讲，我就话点解嘅？我同你练嗰时候你好啲噶，点解大佬一喺度嘅时候咧，好似见校长咁样咧，走晒音， 惊到你知唔知啊？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顾下我感受？ 好好好， 其实就系想顾下你嘅感受，等你可以唔好出丑喺大家嘅面前啊嘛。 我会继续努力，多谢， 留意留意， 继续练歌啊吓， 要啊会啊， 冇错。当然听日都系点唱。嘅时间吓，同大家一齐可以开心心倾下偈。 照讲翻啲，你认为乜嘢系最风骚嘅？ 系啊， 拜托，听日系咪会有一位嘉宾做？你又知唔知啊？ 系啊，有啊，有啊， 可以喺度预告 啊。系一个老师嚟嘅，咁佢自己系响大学系主修呢个化学系嘅。 你讲真嘅，因为你马老师你都系利诺学，我即 系， 咦？ 唔 系 你都系 真 系，你都 系 化学 系 咁 啊？ 你做嘢好化学噶嘛？ 做人好化学， 你咪化学系咯？你 佢听日咧呢？副校长， 你觉得啱？佢一讲 唔 说，好冇说服力。佢 系 咪又系你？又咪你罗你？你罗你噶？ 咩系啊？ 化学系咯。 咁佢听日咧就问物理嘅题目，化学嘅题目。 物理佢啊嘛，系嘛？即系冇理佢。 系啊，物理唔好理。 物理啊嘛。 听日你哋咧就知死啦。而家你哋嘴遮遮。 你好惊。 校长听日喺度咧，我睇你点样样。 咩 professor 咩啊？佢系 professor 咩啊？ 莫老师， 莫 sir。 哦， 莫 sir。 莫才系嘛？ 你听日咧， 定系莫大毛 啊？呢啲老师咧叫你勿抄， 我 保你唔到。 我哋好， 讲 下先。阿莫才，莫才常听见。 拣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 Baby on my way。火速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新楼的等到五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 elevator， 新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拆。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如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裂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裂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 被困住，万次拍都好。